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9月23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2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西北风4到5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到2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12到23度，海淀在11到25度，大兴在12到24度，丰台在11到25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秋季护肤小窍门。虽然秋季的阳光不是那么的毒辣，不过呢，防晒这个步骤还是少不了的。即使没有阳光，使肌肤也在无形中受到紫外线的伤害。出门前不仅要涂抹防晒霜，还要带好其他的防晒工具，尽可能避免紫外线的侵蚀。而秋季干燥的空气致使肌肤水分大量流失，显得更加干燥，水油不平衡，从而导致面色灰暗，毒素排出不顺畅。针对这种情况呢，在睡前可以敷上一片保湿面膜。最近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天气越凉呢，就越不爱起床，尤其是在假期中的你。早起是需要动力的，如果闹钟叫不醒你的话，梦想也无济于事，不妨试试让人欲罢不能的早餐吧。为了能吃上它们，早起是值得的。而在北京大兴胡同的面茶呢，是很有名的，24年就卖这一碗老北京面茶。吃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顺着碗边吸溜着，连麻酱在下面的面茶一股脑吸进嘴里，不是老北京的人呢都很难做到。每天早上这里从6点开始，一直到中午，面茶卖光，小院门口都坐满了人呢，而且有不少外国人来吃。有时间呢，你可以起个大早去看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哦，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有雷声在轰不停。破镜眼里看不清，谁技术狂飙，借我一身的泥泞。很确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，不逃避。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。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。

并留言，十年前这首歌在港澳地区烂大街，烂到什么程度呢？当时我只有10岁左右，到现在依然能够整首歌唱出来。我相信这首歌好多听友都没有听过。这首歌的灵感来自清代龚自珍的《乙亥杂诗》中著名的一句：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最盛放的玫瑰，流芳百世，怎可瞬间枯萎？我愿意留低，舍身去战地，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。我会为你躺下去，全身贴地。方使你企得起，化做了尘土，腐化中等你，甚至输出爱养分，全部直至死，愿可从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，我未你身上那。这种眼泪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，让你艳压一切。我暗地里等下去，可仰望，不可对你捉望，眼泪也流干，让你可解渴，甚至输出我夺亦无惧被刺死，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，我未你身上那是我，纵是这种难离，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，让你现压一切。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，来守护你，我愿意躺在最。能亲近你，总比你踩在脚下也矜贵。 Whoa.